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晚咧，我哋一路食住团圆饭，就一路听诗啦。 系啊，今晚啲诗都系嚟自呢位，其实系好温情噶，后嚟变得好温情嘅诗人啊，韩国嘅高银啊，最出名嘅韩国诗人。 系啊，咁啊，同埋都系呢个诺贝尔文学奖。 呼声最高 其中一位的诗人 是啊，那我们就由他一次转变开始啊。其实呢，他有一首诗叫《误导众》，就是讲他呢，就是在那时全斗焕的政府的监狱里面呢，他突然间呢明悟了，咁成为了一位佛教徒的时候写的诗。 误导众，高银。皮失山监狱，48岁，凌晨1点左右睁开眼，晚得近乎愚蠢的领悟，所谓贫穷就是被剥夺。琵琶山监狱，每间牢房都在沉睡，主任巡视之后寂静，所谓罪过就是被剥夺。结果，这个国家早已远离真理。一只耳朵手术后回来，凌晨的寂静之中，响起优马高速公路夜行货车疾驰的声音。世界因贫穷和罪恶而日益肥沙，我想用提琴声而不是笛声划过全身。 道众，咁就系韩国诗人高银嘅作品，就系讲佢话真系算唔算叫佢话得道咧？ 系啊，咁其实咧佢四次入狱啊，咁最可怕嘅一次应该就系呢一次，就系话佢被判咗20年。 系， 咁佢喺同时嘅另一首诗入边有写呢样嘢，佢话20年都只系呢2平方米，佢间监狱得2平方米啊。哇，简直是一张床咁大嘅啫，咁好彩，咁佢其实2年之后呢，佢就被释放咗出狱。咁因为其实都唔成立啦，一个诗人点样去颠覆国家政权啦。咁呢样嘢其实嗰个时代可能比依家呢要宽松啲。呢首诗呢，佢喺个监狱入面呢，佢突然间明悟到，首先佢明悟到个道唔系一种宗教上嘅，佢话所谓贫穷就是被剥夺啦，其实系一种可以讲一种左翼的思想。因为贫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人人都有的，只不过有些人被剥夺了。跟着他继续领悟，所谓罪过就是被剥夺，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远离真理，只是因为这种剥夺这个国家偏离的正道。但是最后他说，突然间呢，他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因为贫穷和罪恶而越来越肥的时候，他说他想用提琴声而不是笛声划过全身。提琴呢，其实是在中国古代，在中国传过去韩国的，但反而在韩国保留了下来，有点像二胡的一种音乐，是一种乐器。但是他呢，就他为什么跟笛声相比呢？笛声是尖利的，甚至有些凄厉的，但是琴呢就是会是低回的，有点像我们习惯的二胡声。跟他所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身处的爬失山呢，我想都有一个联想在里面，就是有些乐器是另一个人呢，整个人呢是升华的，那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悲哀，所以他得以悟道。 是，就悟出真理，是吧？就是这首《误导众》。跟着下来我们要听听《春雨》。 春雨，高银。今夜大概要下雨，像是要下雨，不像是要下雨。 大概要下雨。一只婴儿的耳朵大概在听春雨声，春雨打湿的大地，在大地里沉睡的工蚁们醒了，乱作一团。刚刚破卵而出的小工蚁们醒了，大概刚刚知道这个世界的恐怖。今夜大概要下春雨，我只为自己无能的安静而愧疚。 作品 春雨很明显就是一个误导者写的诗，即是他成为一个佛教徒，甚至是成为了一个和尚。高人曾经做过和尚，后来又还俗。他写春雨的时候，他同时想到我们其实里面你会感到一个诗人的思路是怎样越拓越开的。这件事取决于这个诗人的自我修行。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一段，就是一个婴儿的耳朵在听春雨，因为婴儿和春雨是有必然关系的，春雨就好像赋予万物生命，那一个婴儿带来一个新生了。但是他更加悲悯，他想到咦，落紧雨的时候人类感到高兴，但是蚂蚁会怎样呢？他说刚刚破卵而出的小工蚁，相对于婴儿来说，这些工蚁呢第一次领略到世界的恐怖，因为这场雨很可能呢将他们淹没，将他的巢冲散。在这个时候呢，诗人呢他觉得自己的安静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万物众生，因为你可以做到祝福一个新生，但你又怎样去兼顾到其他可能在这个世界感到不幸的生命呢？ 是哇，春雨就是这个春天的时候， 很有这种佛教悲悯之心。 是除了人类之外，他还要顾及这个工艺，是吗？跟着下来要听听船提里的女人们。 船提里的女人们，高银。深夜，新村中部的狗们乱糟糟地吠叫，这只狗叫了，那只狗也叫。田野那头胡桃坟的狗也跟着狂吠，狗吠声中不时传来是吗是啊的说话声，夜雁高飞，仿佛落在冰冷大地上的声音，一前一后，好像情深意重的声音。豆田里的泡菜材料如果不够，船提里的女人们头顶白头大蒜去群山集市，卖不完就赶在散集前处理掉。15里路深夜还要再走10里路，空篮子很轻，空空的肚子填不饱，该有多轻啊。这样的苦痛不属于一个人，没出息的百姓，没出息的女人们共同的苦痛，这是多么情深意重的世道。或许是习惯了他们的说话声，狗吠渐渐少了，黑夜似乎在说我是黑夜，黑暗眨着眼睛。 船提里的女人们，高银的作品。 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呢，我提到他写过一本诗集叫《万人谱》啦，写了4000个人。咁其实呢4000个人入面呢，有好多系无名嘅人嚟嘅。其中包括他有一首最出名嘅入面呢，咁写到一个他认识嘅人呢系无名，跟住佢就突然间领悟到，咁喺天上飞嘅鸟呢都唔系要有名嘅。名有个名可能系变成咗我哋人生嘅囚禄。即系一个名可能将佢绑死咗。咁其实呢首诗呢，咁佢都系讲一班冇名嘅劳动者，一班其实 一班女人， 是韩国的农村的女人。咁其实是好朴素的，既然 冇泡菜啦，咁佢哋咧就要出去市集换啲泡菜翻嚟啦。咁佢就拎头顶100头大蒜啊，去买咗啲蒜嚟买泡菜嘅材料喎。咁但系后边嗰种好有深有体会嘅就系佢就想象佢哋卖完咗之后咧，佢哋可能唔舍得食饭啊，即系当然唔舍得喺街市度食饭，咁饿住个肚赶翻屋企，个肚就好似个篮咁样咁空啊。嗰一段，咁但系咧前后咧都系有狗喺度呢个意象，狗吠嘅意象。咁狗吠嘅意象，佢话喺狗吠入边咧，佢听出嚟，其实啲狗好似喺度代替紧呢个黑夜，同埋代替紧呢啲人喺度哀鸣嘅。 嗯， 咁咧佢话啊，冇出息嘅苦百姓，冇出息嘅女人们共同嘅苦痛。但系下边咧，佢用咗一句咧，佢话系情深意重嘅世道。嗯、其实情深意重嘅未必系呢个世道，可能系呢个诗人咯。即系喺韩国，其实同成个东亚都系啦，喺农村入边，女性嘅地位好低噶嘛，但系佢哋付出又系最多嘅。咁呢首诗嗰种悲悯心咧，咁其实喺佢成个呢个万人谱入边咧，都处处可见。 系，所以就特别去讲船堤里嘅女人们啦。 船堤里可能系韩国一个真系山村地方都未定吓。咁、我哋头先都谂啊查过，咁佢真系同船可能冇乜关系 嘅。系，总之系一个地方啦。最后咧，我哋要听听呢一首诗啊，《归省》。 归省，故乡的路温顺地蜿蜒，仿佛有人解开了沉默的棉布腰带，莽撞地穿过山村草木的四车道，那边人们沿着地方道路乘坐缓慢的巴士成熟，跑上高速公路，纷纷变成性情急躁的人。故乡的路走过每个角落都情深意长，有的被一块空空的稻田推开，有的贴着冬天绿油油的白菜地沟，一起分享，相互辞让，弯弯曲曲，伴随着3000里漫长江山的艰辛，还有久久地播种和收获的世世代代的咳嗽，哪怕一块地的边缘，也当作辽阔的祖国。整个冬天，身体绕着拖拉机的足迹，天黑了，转眼夜幕降临。在这个国度，为什么只有我的故乡是故乡？跨越山谷的路上，微风载着悲伤，父母必定平安，思念的弟弟妹妹们向我跑来。 归省就是韩国诗人高银的作品。 归省呢首诗好适合今晚嚟听下、 嗯。 其实呢首诗我自己嘅感觉咧，带有一种基督教嘅意味，系、嗰种即系圣诞夜、平安夜嗰种感觉啊。咁其实咧，佢写嘅 节日嘅感觉 系啦，佢写紧嘅系同我哋相似嘅。其实韩国人咧同华人咧都有呢个过年翻屋企过年嘅嗰种习俗啊、嗯，尤其系去咗啲大城市，嗰阵时系汉城啦，依家叫首尔啦。咁呢首诗都系讲啊。大家咧就搭住緩慢嘅巴士咧，跑上高速公路。其實人本嚟係好沉默、好沉靜嘅、緩慢嘅，但係越嚟越急躁啊、因為急於翻到屋企、想喺年夜嗰晚咧回到自己嘅故鄉啊。咁咧，佢將佢故鄉寫得非常之温柔。佢話咧，故鄉好似解開咗沉默嘅棉布腰帶嘅一個人咁樣，佢要捐入自己嘅被窩入邊啊，要回到自己家入邊。咁佢入邊咧，其實有好多艱辛嘅嘢。佢話3000里江山，呢、這個3000里江山係韓國人好中意講噶，因為佢哋成個國土係狹長噶嘛。 嗯、 但係咧，去到嗰個時候咧，3000里江山其實相對於而言咧，連一塊地嘅邊緣其實亦都係祖國。佢、話即使係好狹窄，唔係3000里，或者呢個祖國佢嘅祖國已經被分為咗南北兩邊隔絕啦，咁呢個祖國仲依然存在，都係好遼闊嘅。咁入邊咧，佢就反問咗一句啦：點解只有我的故鄉是故鄉咧？其實潛台詞就話我哋每個人都有故鄉，就好似我哋上一集有講到妓女都有佢嘅故鄉咁樣。咁呢首詩係 好温暖啦，即係你会感觉到喺一个所谓冰手地足，大家喺度建设緊嘅一个国家嘅时候，大家呢喺终于忙碌完一年嘅时候，返返去故乡去寻求安慰。 是，不过这首呢，就如果香港读者来讲呢， 感受不会那么深啦。咁我想这首呢在大陆可能会好有好有共鸣。因为呢每到春运的时候大家知道。 哇，逼车。啊，之前起码要订车飞先啦。 是又订不到的，其实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找得到。我都试过在大陆呢去春运的时候去体验过。但是那种感觉呢，个个都会忍耐咯。因为个个觉得可以回到屋企过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所以我们揀今晚就听这首《归省》啦。 我们回屋企都可能都会经历啲艰辛嘅交通上面。 嗰啲真係好简单啦，相对嚟讲。咁其实我哋呢两集都介绍啊韩国诗人高银嘅作品啦。咁如果以韩国嚟讲，其实个风格系同高银相似，定系其实都系百花齐放？ 其实佢系一个集大成者嚟嘅，可以讲。尤其佢越到晚年，佢吸收咗几个韩国早期嘅现代诗人嘅风格。尤其系有一位叫做徐廷柱。徐廷柱嘅诗其实我都想过介绍嘅，不过佢因为都系好老，同埋其实都已经系唔属于呢个时代嘅人啦。咁但系徐廷柱呢就系，最早呢将韩国农民啊或者平民嗰种嘢，佢哋嘅生活啊同埋佢哋嘅喜怒哀乐写入诗入面嘅。咁其实高银继承咗佢喺呢一点嘅。但系高银有批判过佢嘅，佢话徐廷柱呢毕竟系旧时代嘅人，佢带有一种奴隶性，佢话佢系经历过呢、這个日本统治时期嘅韩国嘅。咁佢呢就比佢哋更加超现实，在于咩呢？高银其实喺 西方世界呢系被誉为呢韩国嘅跨调派诗人。 何为跨调派呢？ 跨调派呢即系 bit generation， 即系好似艾灵金斯堡啊、海鲁雅克啊，佢哋嗰班美国嬉皮嗰一代。其实嬉皮一代诗人对佢好有认同感，因为觉得佢哇又做和尚又流浪。即系嬉皮一代想象中嘅东方就系咁噶嘛，即系就会觉得咦呢个系我哋心目中嘅，有人将佢比喻为韩国嘅寒山啊，寒山和尚嗰种，即系其实好有趣嘅呢种误读。咁韩国人又会作觉得佢好韩国。但西方人又會覺得佢咦似我哋啲嬉皮士多啲喎，咁樣 係即係可能悟出啲道理啊，出過家啊咁樣。 即係出家呢樣嘢咧，喺西方眼中係好前衞嘅， 係好禪咁樣嘅感覺。 你記唔記得我哋介紹呢、這個加里斯奈德，佢咪去京都出家咯？咁呢樣係一種時尚嚟嘅喺西方， 可能係西方向往嘅事情咁樣啊。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同埋上一集咧，就介紹咗阿高銀啦。咁我唔知佢喺今年年底啦，可唔可以即係攞到諾貝爾文學獎啦？ 其實我都希望佢得嘅，因為咧一個東方詩人其實好少會得諾貝爾文學獎嘅，同埋佢都真係八十几岁了，咁系啦，希望佢可以得到啦。 咁好啦，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高银啦，咁啊喺呢度咧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系，新年快乐，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